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喺全球化、系日益发达嘅时代咧，我哋都知道一部手提电话咧就可以天涯咫尺。今日咧你同你个朋友咧你喺香港，你个朋友喺伦敦咧，视像电话就好似佢喺咧对面条街咁。咁恭喜咧当呢个全世界咧系步入经济衰退，特别系香港咧就已经咧失业率增加。大陆嗰度咧每年有1100万嘅大学毕业生涌出嚟啊，就业咧嗰个危机亦都空前加剧啊，百业衰退啊。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就搞到香港飲食业啊就结构性死亡啊。独有一个行业呢叫做中英港三地大联合，就突然间呢出现一个新嘅连结。就最新英国金融时报就专题报道，就呢揸住啲电单车或者高速嘅滑板呢就出现喺街头，好多香港人呢都试过㗎啦。BNO 嘅移民啊，或者香港人去伦敦探亲啊，企喺街边揸住手提电话咧，系睇紧 Google Map 啊，又或者叫 Uber 啊。当你低头啊，聚精会神，甚至有一啲人咧系听紧风云谷啊，听紧呢个风云快讯啊，突然间咧就俾呢啲咁嘅外来移民咧着晒黑衫黑裤嘅匪帮咧，系高速嘅电单车，咗一声就抢咗个手机，而且咧系。飞快咧系逃离，佢哋呢啲手提电话咧系俾人抢咗之后咧惨啦，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不但咧，你全部嘅资讯啊、银行户口啊、呢个朋友嘅电话录啊等等咧，系全部冇晒。手提电话咧系价值咧大约10000蚊，啱啱买翻嚟，钱银损失就事小。你嘅全部嘅生命家当咧喺晒里边咧，一下之间咧一夜闪失。就即刻咧係可以係即係抑鬱症，幾乎想跳樓嘅。咁呢啲咁嘅高速嘅叫手機搶掠黨咧，佢哋揸住嗰啲咁嘅電單車咧，係可以時速高達咧係60公里。所以咧，你出時遲那時快。嗱，倫敦有幾個黑點嘅，喺哈羅百貨公司附近嘅武士橋啦、Gloucester High Street 啦、告羅士打高街啦，仲有 West End 啦。苏豪啦，我认识啊，呢几年啊，凡亲香港人我识得啊，10个里面有8个，无论喺呢度旅游，又或者喺度居住，都话试过俾手提电话咧系抢掠过至少一次。嗱，根据个统计咧，伦敦咧每一年啊有超过70000具手提电话喺街头被偷窃或者抢掠，平均每一日咧系。被抢掠的电话呢是接近200部，是192句。这个在2024年英国伦敦苏格兰场最新的统计。现在呢金融时报是经过综合这么多年种种的不同渠道的侦查报道呢，就突然间呢是被他抄出一条龙的滑轨脚，叫全球化的这个呢被盗窃的手提电话原来点呢，在伦敦被人偷，然后在伦敦呢一些集散点呢是短暂停留几日之后呢，就以神秘的方式呢就运去香港，有埋呢是正式的地址，所以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呢非常之呢是瞩目。就是呢点名香港特区观塘红桃告这座大厦里面呢就有一个是接收伦敦被抢掠的手提电话赃物的罪恶集散站。在这里停一停之后，跟着就即刻转入中国深圳华强北路一个叫飞扬广场的通讯城。这个通讯城呢就犀利了，最近是名扬全球，华强北这三个字的英文译名，现在是人都知道华强北是一个赃物，就是手提电话二三手那些呢 系俾喺伦敦俾呢啲咁嘅外来移民啊抢掠手提电话嘅匪帮喺伦敦嗰处系停几日，然后咧转去红桃道一号香港观塘，然后最后咧快速系恭喜你，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系嘛，就即刻出现喺华强北啊，系呢一个飞扬广场呢个咧巨大嘅通讯城啦。嗱，而家咁点咧？系嘛？嗱，你有国际刑警啊，你又可以引导嗰啲罪犯啦、啊。之但系当系咧伦敦嘅 BNO 香港啊。或者嗰啲心黄啊，或者被通缉等等不幸嘅人士嗰度手提电话，如果我不得闲喺伦敦俾人抢埋，啊过得咧三个礼拜咧，就竟然喺华强北嗰度咧系出现嘅话咧，咁就小心啦，系嘛？你嘅手提电话咧系可能俾当地嘅敏感部门嘅人士咧系买埋，一睇咧里边嗰啲哇，嗰啲通讯录啊。啊！你去咗伦敦啊，啊离散逃亡之后啊，系同嗰啲咩人联络啊，系嘛？分分钟咧，啊你嗰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啊嗰啲群组啊，全部暴露于祖国嘅国安强大嘅侦察机器之下。嗱、啊，咁当然呢个咧就天外有天，就案外有案啦。只不过咧，《金融时报》啊呢一、这个专题嘅报道咧，系非常之详尽啊。阿鲍生，你识唔识得有人啊喺伦敦俾人抢电话咧？ 梗系识啦，因为咧，无论系旅游或者出伦敦玩嘅时候咧，我啲朋友都被抢呢啲手机。咁、那个情况咧，同你所讲嘅差唔多。因为伦敦好多呢啲电动滑板啊，同埋电动嘅单车，个速度好高嘅，迅雷不及掩耳咧，喺啲暗处或者喺你后边突然间上前咧，一手攞咗你部机咧，跟住你未回过神啊，其实佢已经消失咗啦。因为嗰啲电动滑板同埋电动单车嘅速度好高，而最重要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伦敦塞车，即使啊你有警车喺度，佢都冇办法追到，因为佢通过呢啲车同车嘅罅隙啊、大街小巷咧，就转眼就唔见咗噶啦。而且譬如话喺 West End 个电话俾人攞咗，其实转头咧可能十分钟之后咧，其实佢已经去咗伊宁噶啦。所以伦敦警方咧系无计可施嘅。而且另外，即使你个电话咧系有追踪功能，啊，发现嗰部机咧喺某一个大厦、某一个单位附近，就算你报警话俾警方知，佢都做唔到嘢。一来个位置未必绝对准确，第二佢要申请搜查令，申请到嘅时候，就算佢帮你申请啊，其实个电话已经唔知去咗边或者翻咗深圳啦。所以呢、这个伦敦咧，除咗世界金融中心嘅美誉之外咧，而家就系世界嘅电话盗窃之都。啲电话攞完之后咧，就会经过一啲高层嘅网络，就运咗去其他嘅地方，包括中国大陆。咁其实你讲《金融时报》呢个报道咧，唔系咩新嘅状况。我睇翻资料咧，两三年前咧已经有呢类嘅报道，而个苦主咧就是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咁当时咧应该系2022年嘅年中啦。咁我记得嗰时我嚟咗英国冇几耐，疫情仲好严重，中国大陆咧依然咧就系封闭嘅。咁佢慨叹咧自己翻唔到去中国，但系个电话咧就喺华强北出现。咁呢个情况呢，我相信呢几年呢係会继续发生。咁同埋呢嗰、个损失嘅情况呢，除咗个电话价值，就里面嗰啲好多嘅私人资料。因为而家通过网络犯罪呢盗用嗰、那个电话啊里面嘅私人资料呢係好猖獗，同埋呢即係个价值好大，有时仲大过个电话。所以而家偷手机呢已经唔系淨係转售嘅样嘢。係里面牵涉一个呢，即係伦敦嘅警方去调查啦，就一个金字塔嚟嘅。你见到嘅呢只係底层里面抢手机。中层呢就是一啲商业犯罪。再高层呢可能牵涉到呢一啲金融嘅盗窃啊，或者係个人资料嘅贩卖等等。一层一层呢追上去。而且除咗香港之外，澳门、珠海全部都系呢呢啲中转站。里面呢华强北路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啦。所以而家呢香港啊同埋澳门啊呢啲中国南方嘅城市呢已经名扬海外啦。啊，唔只系国安法，仲有包括呢呢个偷电话同埋集散嘅地方囉。 所以英国国会啊，政府咧多次咧指控咧中港两地嘅政府咧不守信用，就似乎咧政治层面咧英国同中港之间关系跌入冰点。之但系你睇啊，呢个叫手提电话一条龙啊，伦敦、香港、观塘加深圳、华强北啊，吓呢个咧就一啲咧系都唔冷淡。呢个中英港三角嘅呢个手提电话嘅地下罪恶网络咧。是非常之緊密，甚至是一條龍連結。咁有見及此，你又個個都知道咧，英國嘅警方咧，或者譬如喺倫敦咧，啊個效率唔係咁高啦，啊報案都冇用啦，啊但係咧近年咧，由呢個數字咧特別係龐大，啊每年咧唔見70,000+手提電話，你咧會嚴重打擊咧英國倫敦嘅旅遊業。好多外來嘅遊客，日本人啊、美國人啊、香港人啊、大陸人啊呢啲咧。只要你揸住个手机啊，系俾嗰啲咁嘅 TikTok 啊，呢啲啊其他嘅资讯，好多系等 Uber 嗰度惨啊！你知唔知啊？你揸住个手机叫咗个 Uber， 咁咧，然后咧你又要有个定位，你一定要两对对眼咧系睇到实，然后咧又望下街睇下个车咧到未，又或者咧喺度咧你自己行路系睇住嗰条蓝线咧，系睇下呢个叫 Google Map。你又點會責有旁貸咧？就俾人一嘢搶，所以咧必定咧係百搶百中嘅。咁近日倫敦咧有見及此咧，都增加呢個防範噶啦。譬如話咧，佢揾啲便衣咧，啊揾啲女警、男警咧，就特登揸住個手機喺呢啲咧罪惡黑點嗰度行嚟行去就博搶。咁其實咧就嗰啲隔離啊。前面嗰条路口咧，就有一啲咧，密探咧系骑住个电单车喺度咧，布局。一旦咧有啲匪帮就抢咗之后咧，佢向前咧，那个揸住个电单车向前俯冲嘅时候咧，即刻喺横街咧就会出一个便衣咧，系同你斗快，亦都出现咧即场咧系捕获同埋咧攞到个手机嘅。咁所以近日咧系有所咧稍微嘅改善。咁另外就係咧，當你個手機咧，一定要咧顯示嗰個咧地點啊，佢有一個機制叫 Find My Phone， 所以咧就近日咧就有好多人喺倫敦俾人搶咗手機之後，佢由於仲有一個咧個衛星啊，係監控嗰個手機嗰個地點啊，嗰個挪移嘅狀態，就發現咧好多手提電話俾人搶咗咧，就去咗倫敦一個叫 Finchley 嘅地方。是一个咧集散一栋楼啊，嗰个单位，于是咧就可以咧就由伦敦嘅警方即刻咧就唔使去申请法庭搜查令，本来就要嘅，但系而家咧就卒之咧就悭咗呢个步骤，就走去嗰层楼啊，见到嗰粒嗰个点啊出现嗰处咧，就即刻入去鱼狼似虎咧，就破门入屋拉人。咁有时咧系一间屋，一间屋咧就容易拉好多。有时咧系一幢咧公寓嘅大厦，咁咧里边有几个单位，你就唔知嘅系边间，咁就唯有咧就又要嘥多一两日咧，搵啲便衣喺下边布局啊，睇下有啲疑神疑鬼嗰啲咧系上上落落，就咧慢慢咧系圈定边几个嫌疑嘅单位咧，然后逐间搜，咁啊有拉到人嘅，系嘛？咁呢个咧系有所改善。但是咧，呢啲都係拉到嘅，都係揾到嘅，都係極少。好多咧就出現喺深圳華強北嚇，同埋點名呢個咧觀塘紅桃道嘅一號。嗱，咁啊，特區政府咧而家其實係有責任咧，係睇咗呢篇報道之後，即刻咧同英國嘅警方聯絡。嗱，而家話咗俾你聽，觀塘紅桃道有埋相賣埋出嚟，特區政府警方係咪應該即刻行動？系嘛？引用啊，港版国安法最近你呢个叫做附件嘅修例，话咧国安警喺度执行嘅呢个职务嘅时候，系咪嗰个执勤嘅地点应该全部列为禁地？嗱，而家红桃道一号你就可以即刻列为禁地啦。金融时报卖咗出嚟啦，咁你可以用翻国安法啊，就即刻咧成栋楼封，然后咧逐间嘢拍门。是用晒咧全副武装防暴警啊、飞虎队啊，啊你48小时之内就可以将红桃道一号成栋楼列为禁地之后，你一定拉到中介站啊呢个集团出嚟。咁你而家咪修改咗23条，即系国安法里面嘅附件嘅修订嘅，你咪小试牛刀咯，系嘛？俾全世界睇下， 原来你呢个修订咧，唔系话净系啊喺政治嗰度拉嗰啲意见分子，亦都可以啊系为啊呢、这个咧英国伦敦啊个警方咧系助一臂之力噶咯，系嘛？啊，你而家咪用得着咯吓、啊，但系呢个咧仲唔够嘅，我相信咧最终咧呢、这个就系苹果手机 iPhone 咧，一定要揾 Elon Musk 去合作。就是新一代的手提电话在你里面要防止那些的匪帮出来抢掠呢，你每一个人的手提电话里面呢要一个好像詹士邦那种呢、啊、一个呢秘密的爆炸装置，即是你的手提电话里面有一个小型的炸弹装在里面的。好啦，当这个手提电话是一个人买了之后呢，你梗是由一个人的机主是揸住啦，个手提电话你揸住就全部是你有你的指纹啦，你用 AI 咧就可以咧，系记认埋个机主啊，嗰个手掌嘅体温啦，同埋一旦佢喺个路边俾呢啲咁嘅飞车党咧，系抢咗之后咧，咁咧因为嗰个手提电话已经落咗人哋第二个人个手，一旦发现嗰啲指纹唔同咧，到佢揸住嘅时候，里边嗰个小型炸弹即刻爆炸，即时将呢个匪徒咧。唔炸死都炸断佢只右手先，然后等佢揸揸架飞车咧六十几公里咧，即刻打个鲤鱼打听咧，系即刻命丧当场。嗱咁咧就有用啦，所以呢个咧就有 iPhone 嘅责任，又或者另外一种呢种咧就死得快嘅，另外一种咧就系呢个手机里边有一个掣啊，系里边咧有啲有一个装置咧，里边系有啲山埃啊。有啲山埃粉啊，一旦咧又系一旦嗰个 AI 侦察得到俾人抢咗，个手提电话落咗另外一个人手上，呢啲山埃粉咧系即刻咧系渗出嚟，就遍布喺呢个手提电话嘅四边，就等到嗰个匪徒抢咗之后咧，嗨咗嘢，然后咧系走去攞嘢食嘅时候咧，即刻咧系中毒五七孔流血，嗱一定要咧。是想这些这样的毒计，这些叫以毒攻毒。如果不是呢，你的 iPhone， 如果你装 iPhone 装了这个装置啊，然后下一代 iPhone16 啊 ,17 啊这样出来你就防盗呢，你就可以由一万蚊是加价加到呢是万五。因为呢你不用怕那些飞车党呢抢机党呢一夜之间呢是死晒。那呢亦都悭返好多警力，是不 是，嗯， 是不是，如果你不敢做呢，这条桥我哋又免费贡献出嚟，就请中国嘅华为咧，我免费送俾你。你偷桥系嘛？你共产党咧，啊个国家管治之下，你够胆做？不如由华为啊喺里边装咗个爆炸装置先。嗱，呢条桥我学咩咧？就学以色列。旧年啊，系咪佢打击加沙、资助加沙嘅呢啲真主党啊、呢啲恐怖组织嘅，咪有一大批传呼机。是经由啊呢个台湾一个机箱喺大陆制造定喺边度系嘛？呢、这个传呼机里面咧，俾以色列嘅特工咧系装咗炸弹，一啲微型炸弹喺里面运到去真主党啊呢啲咁嘅恐怖分子咧，佢袋住喺个后袋咧，就只要系喺以色列嘅特工遥控遥佢啊，系揿一个掣啫，就炸到咧啰柚又烂，冇咗只手系嘛，冇咗几只手指，据说咧有成。千几二千部啊！呢啲遥距嘅传呼机炸弹咧，就受到以色列莫萨德特工啊吓嗰个控制，乒铃乓啷落花流水，大快人心。所以咧，华为、苹果 iPhone 嗱，而家就一个公平竞争嘅机会。今晚听咗风云快讯嘅咧吓，就值好多钱啦！呢条桥好容易啫，你一个 iPhone 里边咪装少少馅。然后就有 AI 人工装置，同埋仲有卫星啊嘛，系嘛，啱唔啱啊？ 系， 仲有咧，啊，你可以咧即刻报警，系嘛？然后咧由警方啊嗰处咧系控制呢啲装置，总之点咧 AI 都得噶啦，就要咧佢抢咗之后，乒铃乓啷举嗰架电单车，系行咗两分钟就即刻爆炸，就唔使会咁。咁周居劳动换到去啊呢个华强路啊，边华强北啊咁样嗱，一系另一个方式，你每100部手提电话，当佢哋集中吓，中间咧叫放长线钓大鱼，运到去华强北嗰个飞扬广场嘅时候，你一系咧 照放长线就钓大鱼。等个100部手机在一个月之后出现在华强北呢，然后就由 AI 那处呢是即刻按掣，嘣一声，那时候巨型炸弹，整个华强北那里的接桩最后啊那个集散地呢并拎白大爆炸，即场炸死呢是十零廿个，整镬劲的呢，咁伦敦呢头飞车党呢接到命令呢、啊、就唔会呢喺呢度抢啦，係咪咁样先至可以铁金刚大破呢、這个叫国际全球化一条龙抢掠手提电话嘅魔鬼党㗎嘛，係咪 嗱，陶生你呢段呢嘅提议呢係我以往童年嘅时候呢嘅幻想或者我希望达成嘅事实。我成日都唔明呢点解唔可以做一啲类似嘅装置呢，是可以惩罚一些偷窃啊或者犯罪的人，包括汽车一样，被人偷车咧，好多有好多人都好兴嘅。其实亦都可以咧设置呢啲咁嘅装置。嗱，讲翻个 Finch 嗰地方咧，我都有去过嘅，喺伦敦北边咧一个区域。咁因为我有啲棋板游戏嘅店咧喺嗰度，我都成日去买嘢。嗰度系一个中东人聚集嘅区，好多伊朗啊或者系伊拉克嘅人咧喺度开铺头同埋活动嘅。你去到咧唔觉系伦敦嘅。因为好多依类中东嘅人咧喺度，咁我有理由怀疑呢啲集团咧，即系盗窃嘅集团咧，就系呢啲中东人啊，或者系啲非法移民啊之类。跟住咧，其实佢哋个网络咧未必系佢哋自己嘅，因为佢哋好快咧就会卖咗啲电话咧去俾另外嘅集团，可能系同中国有关嘅集团。于是啲电话点解先要经过香港、澳门咧，入到去深圳嘅华强北啊？呢条供应链就系咁样。咁啊，头先你提咧好有创意啦。但我认真啲讲，你牵涉到爆炸咧，咁啊呢啲可能伤及人命啊，又唔系即系有咁嘅特权啦、啊，啊咁我觉得就即系未必做得到。啊、但系有样嘢我真系觉得做得到，就系嗰啲 当然做得到啦。 譬如话界款车嗰啲颜色粉啊，呢类咧，喂，对于即系个装置嚟讲，第一唔会伤及人命啦、啊，啊等于界款车佢都有权装呢啲颜色粉爆炸啦、啊，咁啊嗰啲提款箱里边咧，如果你嗰啲颜色粉一爆出嚟嘅时候咧。嗰啲銀紙啊變成廢物。第二咧就係嗰啲人咧喺附近嘅時候咧，佢都被染咗啲顏色粉咧，於是咧就被容易俾人識別。咁其實如果依個裝置真係可以裝置喺另外買啦，或者係唔好話一定要蘋果裝置買啦，有另外可以買嘅裝置咧，我覺得咧對於呢啲防盜嚟講咧係絕對有效。因为当个电话俾佢攞咗之出去，好似你话，无论佢经过红桃道定系深圳嘅时候咧，佢可以随时揾啲颜色粉爆出嚟嘅时候， 系 咁啊，成档嘢你周围嗰啲电话全部都废晒，冇得卖。系，点解唔可以做咧？呢样嘢其实汽车一样啊，伦敦啊，英国偷车一样好严重，一样其实同电话一样啫嘛。不过只系冇咁多，同埋咧啊，即系冇牵涉到咁多游客。咁啊，呢啲种种情况咧，其实系做同唔做嘅啫。咁而家伦敦警方做呢，其实都俾人诟病，就话佢淨係針對譬如骑士桥呢类比较有钱人多嘅地方，或者係啲达官贵人出入嘅地方，就其他区呢呢啲抢劫啊其实一样有，不过伦敦犀利啲。所以而家出到伦敦呢，真係唔係财不可以露眼，係电话都唔好攞出嚟、 啊。 就算你攞电话出嚟呢，盡快收埋。因为呢啲一俾人抢咗之后呢，真係冇仇报嘅，陶生。 所以日后咧要借助人工智能啦，最重要嘅就系你嗰张信用卡又好，手提电话又好，跟指纹吓，跟指纹同埋咧叫面部认识。我头先所讲啊，就系咧你装小型嘅爆炸装置啊，又或者装呢个山埃氰化钾啊，嗰啲就会令到个贼匪咧一接到一攞到之后当场死亡啊。但系呢个我觉得都唔够啊，最好咧你就第三种。就是里面有一个咧，叫一旦手提电话被抢，有一只咧叫辐射嘅慢性分泌，唔会爆炸。等边个接触过嗰个贼佬咧，抢咗只手机之后，将只手机咧就交俾 Finchley 嗰个伦敦个集散站，嗰、那个接装嗰、那个吓 A 站接装嗰度接到咧，佢嗰个手提电话就分泌辐射出嚟。嗰只辐射咧要最劲嗰只。即是俄罗斯特工啊，是用那只 plutonium 啊，是吧，是不是十年前啊是用来收拾那些自己二五仔那个呢，是吧，一中了少少啊，滴咁多几多毫克呢，然后慢性死亡。 吓，然后呢条友咧中咗之后咧，好啦，个手机我话知你，再喺呢个 Finch 咧系去到观塘，观塘嗰度接庄嗰度咧，你用只手接噶嘛，系嘛？一接咗咧，嗰度辐射咧又去埋嗰一家，然后去到深圳华强路，边个接庄到最尾卖出边个，攞咗翻系全部中晒辐射。跟住咧，佢隻手中毒，再翻去整餸啊，或者照顧啲細路啊，冚家鏟埋，呢個係最好嘅。 哇！你牽涉人命咧，就真係好難搞，即係依啲法律問題啦。 唔緊要啦，你唔係 喂，我覺得喂，可唔可以整一個？ 李家超嗰陣時講暴動嘅現場，你唔企埋去，咪唔會冇就唔會有事咯。 整一個 手提電話都係 得，即係例如你嗰啲輻射咧，唔好攞命嘅。可唔可以令到佢 一定要攞命， 将个性倾向转变啊？即系例如啦，佢原本系异性恋又变同性恋，同性恋又变翻异性恋。我觉得呢个阻吓性仲大啲喎，陶生。 咁啊， 死咧 花神嘅， 系咪先？ 到时咧，你去排队买 iPhone 咧，就每一个人你咪拣咯。第一只爆炸装置，你想抢咗你手提电话嗰人死快啲，咁咧嗰只系最平，系嘛？12000蚊。哦，你想氰化镉？想佢咧系舐咗嘢之后七孔流血，吓死得咧惨啲，咁呢个咧15000，但唔系、哦，你想咧分泌辐射系最劲嗰只，叫做笔定系杯，你想咧一机接一机，全部一条龙死晒嘅，嗰只就最贵，就30000。 有乜分别？曱甴一样嚟嘅， 30000啊，即系咧等于咧。即系嗰啲食曱甴、毒曱甴嗰啲定毒老鼠， 带翻去个窦，全部死晒啊嘛！ 系啊，一定要，因为要将呢啲咁嘅人渣、低端恶劣人口咧，你就当佢系蟑螂啊！呢啲有害昆虫，因为世界太多人啦，77亿人啊，系嘛？将来失业越嚟越多啊！第一旦你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咧排泄出嚟呢啲咧啊人口咧，佢走去犯罪，我话俾你听。你今日将呢个节目时间锦囊，10年之后你听啊，呢、這个咧伦敦、纽约啊、香港啊、深圳啊、北京啲大城市，呢啲咁嘅抢掠罪案以百倍计咧系上升，一定系咁噶。呢啲以前科幻片都做过啦，你有冇睇过嗰度 Blade Runner 系嘛？系嘛？喂，人类未来一定系罪恶世界，所以咧自乱世要用重点，但问题就系呢个手提电话。strictly 一定要更新你自己，你唔好攞嚟借俾你老婆 ，OK？ 啊，有时咧，啲男人咧，你想害老婆得，啊喺里边你都有二奶啊，啊里边有啲咁嘅相啊，你系摆低，你个老婆走就唔够胆走去攞个手提电话去 check 你啲私隐啦，就算佢知密码， 认真讲啊。我就觉得咁嘅，其实有时候 一机两用啊， 逆向思维，个原罪。当然嗰啲罪犯系即系唔啱啦，但系因为电话越嚟越贵，同埋越嚟越细薄咧，方便偷同埋转运咧，呢个都系问题。即系等于我举个例，大家明点？有啲朋友喺英国揸车咧，佢故意买一部咧前七10几20年嘅啊，特别咧旧嘅啊，撞花咗又唔整嘅，跟住咧甩皮甩骨嘅，咁佢就可以通街拍，冇人偷嘅，系咪先？呢啲车嗱个原理一样，其实如果电话咧。大家即系唔好再用呢啲咁新嘅 iPhone 啦，用翻啲旧嘅，譬如话嗰啲咩3310啊嗰类啊，即系唔系智能电话，甚至你真系有本事嘅，你将部电话加工做到咧成个砖头咁大，即系扮翻以前嗰啲水壶啊，咁可能咧对于个防盗都有帮助嘅，因为而家呢个电话太过系摆个手心里边咧，又轻又薄，一手俾人抢走。咁如果你个电话而家变成砖头咁重嘅，又或者即系你。夸张啲啊！整个电话好似个背囊咁样，整个二次大战嗰啲无线电装置咁样，你咪走去抢咯、 啊。鲍生，你都系太老实啊！你而家谂翻呢啲咧，就即系话吓，想避免啲人打劫你，不如咧系着到烂身烂世。喂，我明明我系有两个钱，我点解要特登着到烂身烂世而免被人老笠啊？呢、這个太消极啦！用翻我嗰条条啊！日后唔知系手提电话，你买部 Tesla 嘅电动车，吓、啊、你嗰度眼个瞳孔，你望一望个倒后镜，就嗰个倒后镜就只系跟定一世你呢对瞳孔辨识嘅车主。一旦你架车俾人偷，嗰条友一坐上去，